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2: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1日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带给大家一首 Chad Coates 和什么和 Demi Lovato 啊这两个人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没谱。No promises， 就是、不靠谱。 对，不靠谱，或者是就是，其实你要翻译文绉一些啊，准确一些，就是没保证啊、没保证啊，就是我没答应你。No promises， 别承诺，别承诺，就是别你许给他这个干什么？你别许给 No promises， 这件事啊，就是他比那个什么，就比那个。This guy can be trusted， 就是稍微轻一点，就是你这个人不可信，这个比这句话呢要稍微轻一点，就是 This thing's no promises， 就是这事儿呢，你姑且得再审视一会儿啊，因为这个也并不是有保障的啊。好，来， 哎呦，吓我一跳， 那吓死我了， 我跟你讲，几天不见我胆儿小了啊 ，No promises。 此时此刻22:06啊，我们在直播间呢也把直播帖这个拍完了，但是要解释的一点是啊，今天呢北京因为下了一场雨，温度呢是有降低的哈， 是， 然后于是乎呢，我今天在上班之前呢，我的家人就跟我说，今天外面可冷啊，你要多穿一点。我想我平常晚上就穿个牛仔服，那今天 也这样， 我就那就再加点东西吧。可我真的因为都是夏天衣服了哈，没有找出来其他的，我就把我的风衣找出来了。本来以为会不会很热呀，哈哈，不会， 行，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今天晚上直播帖中的我们哈，不要惊讶我的着装，因为现在我所处的位置以及我刚刚直播完的那一小时的空间是相当冷静的。 我还以为相当相当乐观的呢，那半天是相当冷静的，相当清冷的。 叶谦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就好像是打开了冰箱的下面的冷，应该是冷藏室哈。 这是我来的原因。 对，每次他一打开，哇，好冷啊，然后就走进来了。实实在在的说哈，希望大家都能吃饱穿暖。人这个身体里的热能啊，以及心中的温暖，对你的心情啊，你的愉悦度真的是有影响的。 有爱就有。就有那种能量，有这种善意的爱的能量呢。说实话啊，今天看了一报道，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扯，可是我也觉得有它的道理，就是爱要是满满，有到了一定的地步的话，那个能量能够防癌，那是一定有道理，因为你 当然有 了，对，因为你充满了高兴嘛，对你充满高兴，充满了爱的话，那你肯定是可以治癌，可以防癌的啊。 今天呢还是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就意味着呢夏天的脚步哈就是越来越急促了，温度呢将会开始逐步的升高，变得更加的热了。可是今天却很奇怪哈，北京呢稀稀拉拉的下着小雨， 对， 然后呢一直也没有见到太阳，这个小满我们过得是非常冷静的。 小满小满吧， 好吧，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小小的满足。稍后呢我会把今天晚上的红人帖抛出来啊，由于我们俩的这个扮相哈，实在是太不像五月份的了，大家就感受一下哈。明年的今天，我们会知道2018年的5月21日温度可不高哦。 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啦啦啦飞机。 后把好心情点亮。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 我说其实一天啊、不是一周当中啊，哪一天的阴天呢我都可以理解，但唯独星期一我其实挺不喜欢就是这样的阴天的。我喜欢新的一周的第一天呢是阳光明媚的啊，就是那种开场呢就让人觉得一切是欣欣然充满希望的。 所以你看这个今天你选的歌曲都还有一种清冷的感觉，刚才这歌的清冷清冷的。 对啊，就像很多人今天可能早晨没穿那么多啊， 对， 是冻得瑟瑟发抖啊，终于回到家中了，所以呢要听天气预报啊，要看一下这个温馨小提示啊。叶谦不管升天儿呢，我今天就特别留意一下他有没有穿着制服短裤来啊。 嗨，那 还好 不至于了啊。今天这种天你看明显外面还不到20度，那我用不着嘚瑟成那个样子，对吧？但是前几天20多度了，有甚至是攀到30度、29度的时候，那你穿那个无可厚非。 我跟大家说哈，在直播间的温度不到20度， 对，肯定的， 所以我已经把外衣穿上了。 其实外面今天也没到20度、 特别的冷静的一天哈， 18度啊左右， 我们需要沉下来啊。可是大家的热情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哈，你看刚开场就21条了、 这不错啊， 特别不错。 哎， 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65红，而且呢在这21条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幸福的， 他是一个大钻戒啊，能看出来他。倒是如果 我还没把照片打开呢啊，你怎么就知道是大钻戒？ 因为我感觉啊，他克拉嘛，你要那么算的话，倒还好，不是说特别大。 哎、 但是 你说到底是我们女人现实还是你们男人现实？ 嗯， 我们 现实啊， 对、其实我们真的没，反正至少一大部分女人吧，都没 care 那个多少克拉、啊、 这大克拉， 我跟你讲，太大的你都不敢带出去，对不对？你带哪儿你都怕丢啊，丢一次你心里就疼一次。 你可以就是它、有那种仿真品，然后呢就是 那叫锆石， 对，按照你这个再来一次，然后你平常带着它证明 何必呢， 证明你有， 何必呢。 我也觉得那个办法挺让人就感觉异样的哈、但是你确实是，你防小人不防君子嘛，所以你就只能有这招。 我们要特别的祝贺一下这位叫做 JULI1128 的朋友，他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各位朋友，我要结婚喽。 是啊，看见了，那幸福的钻戒都套在你的无名指上了。 而且我相信你这张照片一定也发了朋友圈。 对， 因为 基本上哈，这些年在有了朋友圈之后，2011年之后，我们能够感知得到，基本上所有求婚的成功的，哎，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哈告知天下的。 是，确实 很漂亮。以前可能还要打电话，哎，老叶，哎，我结婚了。 啊， 老叶 可以啊，可以， 心里盘算着， 准了，准了啊， 是要去参加婚礼。 嗯。 准备份子， 嗯， 所以以前呢，这个通知和不通知之间啊，心里还是比较矛盾的。基本上就是告诉特别特别近络的朋友，比较远一点的大概就不会说了。 哎，别给我准备份子，我就请你来祝福我一下，我要结婚了。这句话你可以怎么 说吗？我不能白吃四喜丸子， 嘿， 我还是一定要踩个取个好彩头。 我们，所以我现在就是不过生日，要么就是说要过的话，你想聚一下的话，你也千万别说是自己生日，不然好，我告诉你，那天你家 老爷，我给你买套新的健身服， 哎，够劲。反正我那个。我那个酒柜里啊，那酒都是前几年过生日全给堆满了，你知道 吗？多好啊，嗯，这不是投其所好吗？你喜欢那口就给你那口啊。 其实后来不那么喝了，嗯。 那你就分享嘛。 是，我分享，来，你来，待会儿下节目来我家喝。 你的两娃呢？ 先喝着再说。Something that keeps on healing, and we can talk about it. Wake me up if I'm dreaming. Are we lost, or is this love that I'm feeling? You say.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Oh 妈妈》， 不是，叫《On My Mind》。 哦， 就是在我脑海中，《On My Mind》， 听着好像《Oh 妈妈》呀，哈。这首歌也是很欢快哈，能够给人带来一些这个动感的，浑身有力量的东西。 哎，而且还能让你感觉到，嗯，就是之前啊90年代的那个时期的舞曲的那种感觉，不能说特别复古啊，但是能让你一听，哎，之前有很多。House 还或者是低曲，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嘞，天气冷，但是我们的心是热的哈，大家在一起呢取暖热闹起来。今天呢也是24节气的小满日哈，所以今天晚上的红人还是很有来头的。 1565啊，了解一下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和我们互动。瞬间哈、啊，56条，有很多朋友都在祝贺这个听友 JULI128， 是 祝贺你， 祝贺你， 广东人民发来贺电啊，这是不曾一起的点滴， 是 恭喜恭喜，广东人民发来贺电， 他应该叫朱莉，朱莉1128， 可能朱莉那个被注册了哈， 对。 恭喜你啊！从这一刻开始呢，人生开始有了许多的不同啊，由我变成了我们啊。这一点呢，坐在我旁边的二娃老傅应该很清楚。 对， 他也结婚11年了吧？ 有了， 2007年你结婚的。 对，咱们节目有多长，我就是婚龄就有多长啊。肯定的，这个好算，这真好算。 育有两娃啊，所以时间真的是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哈。 你们也毕业的毕业，参加工作参加工作，结婚结婚，生子的生子。我跟大家是同样同进同进步啊，一起共进啊。 大果粒儿命的， 大果粒面喝起来了，喝上了是吗？ 这大冷天的， 你他不一定在北京啊。 哦， 他可能在比如说海岛国家，或者是 厦门， 对，或者 三亚， 甚至是什么夏威夷什么的，那都有可能的。 是的，让人羡慕哈。不管我们在哪个时区啊，不管在什么地点，总之呢，在此时此刻，你选择了北京乐广播 FM97.4 兆赫，收听资深老节目啊，有品。70799就说了，必听啊，这是必听的节目。 谢谢，谢谢。 风雨无阻必听的节目， 丁07996，贴吧，谢谢。 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鲜明，白夜装着色的心事的一张 伤心，

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游园出行资讯。上个周末，绿意盎然的通惠河畔园区吸引了不少市民。这里菩提广场一株300多年树龄的菩提树刚刚进入到盛花期，花开似锦。远远望去，10多米高的菩提树上串串银白色的花簇盛放如云，在树枝上随风摇曳。工作人员提醒，想要赏花的市民，菩提树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预计还有约1个月的花期，可以抓紧前往。景山公园内的20000多株芍药正值盛花期，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二绝。据记载，景山公园从明代就开始种植芍药，可谓是历史悠久。其中不仅有中原的传统品种，还汇聚了众多难得一见的芍药精品，极具观赏性。整个花期将持续到5月下旬。国家体育场鸟巢日前正式推出了全新的旅游线路，游客不仅可以在白天饱览场馆的建筑特色，漫步鸟巢屋顶钢结构，了解奥运文化，参与体育互动项目，还可以品味与动漫结合的国粹新京剧，更能在晚间欣赏到动感震撼的灯光交响视听秀。2019北京世园会宣传推介首站活动日前在深圳举行，拉开了世园会省区市宣传推介的序幕。目前植物馆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预计本月实现主体结构封顶，下个月启动红树林入馆栽种等景观布置。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3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1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经过这个百般的哈，这个求啊，百般是我们求大家、 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终于耳经朋友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红了， 就是很无奈，就是说哎呀，我都吃饱了，你还让我再吃。 主要我们差点就选那个马上要嫁人的那位朋友，让他哄一下。 不，人家一会儿可能还要跟朋友互动。 对，我们就是考虑到这些，他这几天应该都是非常忙碌的， 是 临近婚期嘛，肯定是的。 那就拜托您了，带着泪水上位的红人耳 巾。耳 巾 啊，你是尔康的什么人？ 不是尔康，是耳巾啊。好了，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是在冷笑话之后、那就请您啊。 这个唐珊珊呀，爱蹦迪，你也知道，你知道吧？唐珊珊这个特别也挺喜欢那种复古的老迪曲，四处找啊，四处找。嘿，那天倍儿高兴啊，拿着四张这大 LP 是什么？你们大家知道吗？就是再版的那种黑胶唱片。哎呀，特嘚瑟，就拿过来了。嘿。你走不走？走走，你们这些搞音乐的啊， 你们能瘫痪到这种碟吗？ 我说什么碟？ 老迪曲最经典的，我淘换到两张，一系列河东系列啊，这两张是河东系列。 我就拿来，我说给我看看， 你别给我切走了。这儿还有猛士，还记得吗？猛士系列我也淘着两张。 我说呦呦，河东续集和猛士续集啊，你一样淘了两张，而且还是黑胶，你确实是了不得。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我不，你别切了啊！你现在就看完就还给我啊！我拿过来一看，你拿回去，我切谁的我也不切你的。这位大小姐啊，买的河东的两张续集，一个是河北，一张是河南。猛士续集我看了一看，一个是护士，一张是居士。 Did you see what I am? Did you see what I done? Came in a black Benz, left in a white one. I'm just a hoodlum, I came in my bones, and my brothers wanna try some. Did you see what I done? Came in a black Benz, left in a white one. I'm just a hoodlum, I came with a bones, and my brothers wanna try some. Came looking like a farmer.Your daddy better hide his daughter. Shake a bunda just like a torta. Splash the bunda with holy water. Liquor spice for the winter season. Your chicken is a liquor season. Yeah. Did you see what he did? The black Benz turn white and they can't believe it. Make him repeat it. That's some new shit. They've never seen it. You should feel it. Meet and greet it. I'll be a genius if I didn't think you might feel.Get them thinking I'm awesome. Man them approach with caution. True say we came with the bun some, but true say we came for the bun. That's some brown thing that I can put my paws on. Did you see what I done? Came in a black Benz, left in the white one. I'm just a hoodlum, I came with my bun some, but brothers wanna try some. Did you see what I done? Came in a black Benz, left in the white one.I'm just a hoodlum, I came with my bun some, but brothers wanna try some. Came smelling like I...Looking for the baddest diva. Hold up, let me analyze her. Body looking like a hypnotizer. Come let me try some, so you can climb on. Oh, you're a shy one, you tryna hide from. Baby jump in a black ride and put your friend in a white one. I'm a pencil addict. Pulled up in traffic. Me and my friends switched cars and it looked like magic. They never seen such a skinny man in a big puffer jacket. That's unfamiliar. Came looking like a bodybuilder. Out there it's windy and I don't wonder I'm into you now. Don't you wanna see the interior? Did you see what I done? Came in a black Benz, left in a white one. I'm just a hoodlum, I came with my bones and my brothers wanna try some. Did you see what I done? Came in a black Benz, left in a white one.I'm just a hoodlum, I came with a bun, some of my brothers wanna try some. 唐珊珊还问我呢，问我那俩字儿啥，哪个是河南呢，哪个是河北，问我哪个是护士，哪个怎么写的。我说啊，唐珊珊，我很佩服你，你说中国话说的确实不错啊，而且你自认为大唐发音啊说的这个也是惟妙惟肖了，你已经掌握一门说的技巧了。可是我再三的提醒你跟多毛里斯，你们还是要去学怎么写汉字，你才不会被骗，对不对？你得写会了这些字才行，你要大字不识，你又以为自己是中国通，你可不是这情感人被骗吗？啊，给你四张，不坑你坑谁呀、啊？对吧？好好学中文，好好学怎么写中文。 还不是他身边那些朋友，不好好的这个教他。 学说是很容易，学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22:40了，要进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了啊！既然是在这个520过后的521，比520多一点的日子里啊，我们还是来讲一点点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哈。 好， 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细意欢听的啊。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暖文章 题目叫做做最好的自己才能遇到最好的别人。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年轻人去买碗，到了店里之后，他随手拿起一只碗，便开始与其他的碗相碰撞，可是碗与碗之间的声音都不够清脆，反而带着一丝沉闷浑浊。试了很多之后，年轻人失望地放下碗准备离开。店家问他，小伙子，这些碗是哪里令你不满意呢？年轻人说，一位老者曾教我挑碗的技巧，当两只碗碰在一起发出悦耳清脆的声响，那便证明是只好碗，可我试了这么多声音都不够好听。店家了然，笑着递给他另外一只碗说，你用这只碗去碰其他的听听看。年轻人半信半疑，又敲了几个碗，这次的声音却一扫之前的沉闷，变得很好听。他很惊奇，问老板这是怎么回事。老板说，很简单呢，你拿一个次品去试，那再好的碗也发不出悦耳之声，想找到好碗必须你手里那只也得是个上乘品。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到了自己的生活呢？和烂人烂事儿纠缠，自己也会被牵扯其中难以脱身，和优秀的人正能量的事儿相处，自己也会愈发成长的坚韧强大。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容易遇到什么样的人。你经历过的人，遇到过的事儿，都会历练你，甚至改变你，让你朝着更好或者更坏的方向越走越远。要想遇到最好的人，就要先做最好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经过一地鸡毛的感觉，生活不像永远如我们想象那般的好，总会有艰辛，总会有泥泞坎坷的时候。所谓勇敢的人，不是不怕磨难，而是在经历之后还能热爱生活，知世故而不世故，一路高歌，做最好的自己，去和想要的生活撞个满怀。有时候我们很脆弱，一句话就可能泪流满面，有时候回头看看，原来也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发生和遇见，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任凭世事变化，只做善良的自己，你的善良里藏着你最真实的福报。任凭前路坎坷，只做真实的自己，你的勇敢中藏着你最强韧的力量。任凭虚名浮华，只做平和的自己，你的沉稳中藏着你最踏实的未来。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刻，都要做最好的自己。人生就像一场修行，学会调整好心态，那么这一程路上遇到的喜悦或坎坷，都会使你成长，使你沉淀。有句话叫做，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做最好的自己，就不要和自己过不去。世上不如意事儿十之八九，别总想着改变他人，也别总怨天尤人，珍惜手里拥有的一切，让心透彻一些，简单一些。做最好的自己，就学会看淡一些事情，放开一些旧人。生活是一个过程，有喜就会有悲，有哭就会有笑， 有阴雨就会有晴天，有得到亦会有失去。没有遗憾的人生同样是不完整的，要学会让他们成为台阶，要明白人得继续往前走，做最好的自己，简单自在，从容淡然，不困于心，不乱于群，不乱于情。既要付出，也要学会舍弃，真诚地对待每一份喜欢和美好，但也绝不做无意义的纠缠。要做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要知道，真正的高贵不在物质，不在外貌，而在于内心的那种慈悲和从容，不委屈，不纠结，不强求。做最好的自己，才会遇见最好的别人，才能拥有想要的生活，活成喜欢的样子。让我们一起共勉吧，愿你早日遇到那个确认过眼神绝对是对的人的他。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半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凝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生，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我一路的看。 看你轮回上我对你用情极深。 来自 JJ 林俊杰演唱的《醉赤壁》啊，当然很多人呢已经把这首歌引申为确认过眼神。 对，确认过眼神这句啊，其实更抓人啊。 对， 有很多这个歌曲，其实大家自发的能记住的，更能记住那个一句话的啊，反复吟唱的那个，他喜欢把那个歌名自动的就在脑子里改成那样。你比如说那个我小时候我会把那个就是那个送战友，我其实那首歌叫 孟驼铃 啊，对，其实那首歌不叫这个送战友啊什么的，但是 叫孟驼铃。 对，但是其实我就一直想唱这首歌，就我跟人一说这首歌就是那个送战友，就要唱那个送战友，但是人家说你说的那个是孟驼铃啊， 就是以你自己的方式记住了这首歌。 对， 这个往往就是歌曲当中的不管是主歌还是副歌哈，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再加之呢，现在各种的短小精悍的小视频啊， 对， 因为他把很多音乐呢是放在里面作为这个备选音乐，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系列哈，全部都是这样的。我真的每当我看这个抖音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很多歌手他们的歌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再让大家熟知一遍啊，尤其是像非歌迷朋友熟知一遍，就是一下子发现哎，这首歌怎么好听了，是因为你有了一个视觉上的画面的辅助和诠释哈，你突然间觉得哎，它有了一个不同的意境和氛围了。 对， 包括有时候我听到别人的手机铃声，哎，我说这首歌你现在怎么会把它当成铃声呢？啊，那不是抖音上的吗？哎，你会发现哦，这个世界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哈，一首好歌又开始被大家熟知了。 对呀、啊，你这不是唐珊珊买来的河南河北都等着排着队听呢，就那都是老经典啊。好，听一首我这边的歌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Mask Off， 就是摘掉面具 Mask Off。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的一小时男左女右已经有了158条留言。但是耳机啊，我怎么没怎么看到你留言呢？一会儿我可就要破门而入去你们家了啊，你准备好了啊？ Rap the set, yeah, gotta rap the set, man. Chase a chick, chase it. Never chase a, no chase no. Two cups, toast out with the gang, gang, gang. From full stops to a whole nother domain, yeah. Out the bottle, yeah. I'm a living proof, super. Ain't compromising, half a million on the coup, gang, gang. Houses, man, looking like Peru, whoa, whoa, whoa. Graduated, crazy. I was overdue, I'ma do pink. I can barely move, barely move. Ask about me, about me. I'm gon' bust a move. Red James, 33 chains. Ocean now, cruising Biscayne. Hit fire, top off, yeah. That's a liability. Hit the gas, yeah. Boosting my adrenaline. Rep the set, yeah. Gotta rep the set. Big firm, chase a chick, yeah. Never chase a chick. Big firm, rep the set, yeah. Gotta rep the set, gang, gang. Chase a chick, yeah. Never chase a chick. Big firm, mask on, yeah. Get mask off. Mask on, yeah. Get mask on, big firms. Rep the set, yeah. Gotta rep the set, big firms. Chase a chick, yeah. Never chase a, no chase no. Photo maybe, I drive anything, yeah. Buy my range, yeah. Make them go insane, yeah. My guillotine, draping. Taking beams, yeah. Go to those extremes. Let's go, let's go. Parliament. Calamari wins, yeah. Parlay in Vegas. We was in the tennis. Let's go, let's go. Before the business, yeah. Theodore lenses. Theodore. More prescriptions, yeah. Focus on the mission. Put my phone. Intermission. Hold on. Never take a break. We can't hold on. Switch states. Switch down fireplace. Speech. Ain't no way. Ain't no way. No, we come to play. We didn't come to play. No, rob the bank. We gon' rock the game. Again, they game, we game. Game. But they are not the same. Rep the set, yeah. Gotta rep the set. Big firm. Chase a chick, yeah. Never chase a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1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这是2007年你曾经听过的那一档节目哈。目前呢， 18年了， 还活着。 嗯，11年 还活着。 耳精啊，他真的是一个。孜孜不倦，有问题就要想办法处理的朋友。他说我啊刚停下车，说实话啊，我稀里糊涂就当红人了，然后呢我就让媳妇儿得去百度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红人还有任务呢。我一听， 哎呦真有意思啊。 是这个，我说这稀里糊涂怎么听广播，我研究一下吧哈。他稀里糊涂这个研究对了。因为您去这个，现在有很多朋友，只要这世上你相信啊，只要这世上能叫得出来的，能想得出来的，只要是稍微有一些这个传送性的，你在网上都能查着他的这个油精，然后呢他的解决办法或者什么，在网上基本上这就是网络世界的变通啊。耳精选对了一条路，果然在这个网络上查到了什么叫男左女右红人呀。哦，有任务。对， 同时呢耳精朋友，我们也要到你家里做客，在你的微博上来看看你的第一个关注的人和最新关注的人，这也是我们给红人的福利。会在节目当中谈到你10次名字啊。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于1987年2月26号的红人耳精， 嘿， 你好啊！ 正是这个事业的上升期啊，这是当打之年，绝对的一把好手啊！ 头像毫无疑问， 对， 是他的儿子。或者是他小时候， 或他自己小时候那种感觉。 目前他最新关注的是牛弹琴啊。我们再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哇哦！ 哎呦，冠军， 喜欢足球的 冠军欧洲 CCTV， 冠军欧洲 CCTV 啊！哎呀，说到这里呢，哎呀，也就月底了啊。 对， 也就月底了， 还有一个月。 不不，你说的是世界杯。 对啊， 我说的 是。 欧冠决赛、 哦、同时来哈！ 欧冠决赛这一次呢是皇马对利物浦哈。 嗯，利物浦， 嗯， 英国和这个西班牙 的 俱乐部啊。 说实话哈，我不会看的啊。 啊？ 就是 不会看的？你说那么热闹。 太晚了，我不会看的、啊。 我有一招，我不是多常年教你吗？你把这个外面的屏蔽掉，那消息都屏蔽掉，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看一眼回放不得 了。这招适用于你 啊， 对于我11月份出生的啊，喜欢第一时间知道真相的人啊，我是耐不住性子等那么长时间的、啊。 你就怕别人先给你剧透了一下，你完了，一下就没看的兴趣了。 不，主要是可能还不是自己最最心仪的球队吧。 嗯。 不提了啊，这事儿不提了啊。 啊，对，没有你心仪的球队、 这个， 我忽然发现了。 不是你是不是奔五脑子反应有点那个慢了？ 我是用排除法，你是用那个增减法。好好好，这首歌曲是你来的。 想想在半夜2:45啊，有时候3:45，中国的时间起来看一场球赛，不是爱是什么？ 是啊，是啊，因为欧洲时间那肯定是，但是这次呢，世界杯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理想 的。 那 是6月14号哈，还不到半个一个月的时间， 是 大家的沸腾的日子就到来了啊。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肯说内疚，最痛苦

轻巧的一首歌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来自 Kigo， 这首名字叫做 First Time， 第一次， 初恋， 对。First time 有很多很多啊 ，love lessons 什么的，这种都是你的，哎，其实说实话，你没经历过的都是你第一次，都是你的 first time 啊，我这辈子我没干过的事儿多了，那我去干一下，比如说我从来没射过击啊，那我举几枪那一刻，本来无论我多大岁数，50也好，60也好，那也是我的第一次。 但是任何的第一次和初恋这件事情比起来呢，那在人的一生的影响和或者说在回忆的这个存储面当中是不太一样的 啊。对，那是，那我只是去玩一玩、啊、 就像你爱过很多人啊，这个过程你可能都会淡淡的啊遗忘了，但是第一个排头兵你不会忘掉了，对不对？张燕等女子， 不对不对， 小 不是了，哎，对对对对，我还在我在想你那天你那年 给 我起的， 编排哪个人 了？给我编排，我还在想，对，你要说出这话来了啊， 小红， 张燕儿这都来了， 后来也有对吧？ 行吧，张燕， 尽管我不知道他具体叫什么哈，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你不会忘记他的名字，甚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大名张燕，小名小红，行了吧？ 就是很多女生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会讲到自己啊、可能有时候会很后悔，哎，我怎么会和他在一起过呢？ 啊， 然后朋友就会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你看 、你们俩就压根儿就不该在一起。 那时候也， 但是当时谁好意思开口啊？ 那时候就算开口，你听吗？你这不成，人家会，怎么说呢？人家说我费力不讨好，我说了句实话，你还以为我说的是苦口婆心，但是不好听，不好听，人家肯定就会觉得你这是离间语，你这是不道德的语言什么的，就是你可会落下一堆这样的恶名。 就是、你看人家幸福，你是不是心里 对对对 不平衡？ 那我还不说呢。 啊，还有就是说，也许你会觉得当时为他就是失恋也好啊，或者过程里一些纠缠呢，你会觉得很痛苦。但是时间过去了啊，可能还有下一段恋情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你没有和他在一起啊？为什么老天就没有安排你们在那个时候延续下去？这其中都是有一些伏笔的啊！你要相信命运的一些伏笔。 这个就是已经给你写好剧本了， 是、 啊、你得相信这一套。 耳金朋友真的是很可爱哈、啊！如果你不是如此这般的认真，然后我都想说你是我们听众吗？ 嗯， 他说哎。我每次哈都是开车听半个多小时啊， 那就是10点多钟的时候， 就他就听了半个小时，这当了红人我都有点怕了啊， 是吗？ 这吓得我赶紧去翻了翻前面红人都是干嘛呢，怎么操作的？ 嗯， 还好还好，大家晚上好啊。 嗨，你这就没有操作守则啊，你就是跟韩立的微博里和今天在韩立微博里这条下面留言的朋友，所有的留言的听众朋友聊聊天，用文字帮我们跟人家打着招呼啊，聊聊个天，因为我们 就是因为就是广播节目的互动，说实话在微博上真的成每况愈下的这个态度哈，这个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当然很多都移到了微信公众号，对吧？大家也是互动得很热闹，但是我至今都没有开微信公众号。中间呢和其他的合作伙伴有过一些合作，短暂的合作哈，后来呢就没有了，到现在也没有啊。 是， 所以我们只有这一个独门独院的平台，就是我的微博。从2011年男左女右在他的4周年的时候，在成立的那个晚上啊，不在那个纪念日的晚上，我们成立的这个微博，如此这般的，其实这更像我一个工作平台，就是要展示大家在直播时候的状态。所以目前呢，一晃哈也拍了7年， 对 啊，7年在一起的时光， 拍了一半的时间 了，对，从以前的4位数的留言啊。降到3位数的700-800啊，5-600啊，3-400。 其实4位数的留言呀，也没撑几天。 别把实话都说了。 后来都是3位数的留言。 别把实话都说。 凤毛麟角。 所以现在呢，真的是为了让大家，尤其是外人，在路过我们家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他们家里有花开，有返乡，对吧？ 蝴蝶 是 天有一点不浪漫感觉，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啊

she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oy, I'm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Wanna go with you for nothing.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There was a time that I was so blue. What I got to do to show you.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这首歌叫做 There for you， 在那儿为你，为你而在那里。 There for you， 这是为你的，来自马丁，马丁 Garrix。 就像我们翻译过来中国话有一句叫做我怎么样故我在，对不对？ 也不是，就 我爱故我在， 就比如说 here you are 这种感觉， there for you 就是那就给你的，就这意思，你知道吧？ there for you、 你那份儿吧， 对对对， 给你的。 嗯嗯， 今天晚上这个红人很有意思啊，他更像是接受一次采访啊。当了红人之后呢，他会先如实的交代自己为什么听广播，如何与男左女右或我的其他节目互动过啊。所以他今天呢也是感慨了一番哈。哎，我跟你们讲个事儿啊。 嗯，说。 都排排坐啊，听听好好啊。 说。 哎，最逗的是啊，哎，有一次哈，我呢有点微醺，然后我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啊。 然后当时啊是韩立的一档点歌节目 啊， 哎呦，他就号召大家点歌啊， 那肯定的， 没人点呀、都是号召大家点的。 嗯， 我灵机一动， 嗯， 何不给媳妇儿点首歌呢？ 这还都用你灵机一动了啊？ 费劲巴火的编辑完信息发出后，忐忑啊能否被念到并点歌成功，结果媳妇儿那边呢却不停的催促换台， 嗯。 不爱听我的节目啊，在意我一番恐吓， 对， 不准换台之际，立及时的赶到，就是说我放了那首歌。 对，人家喜本来是对你充满敌意的， 那什么呀， 我的先生好好的，怎么老爱听韩立的，这韩立的女生， 那广播里不就是男生和女生吗？ 怎么老就 你就不听我这个女性的声音，他也有下一位女性主播给你带来的节目， 不是， 对不对？ 你就不会听一下男男女女一起的男左女右吗？真是 太晚了，人家和媳妇儿已经到家了。 是啊，那媳妇儿就觉得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老听这种那个女孩子的节目， 不，我后来 些异样。 我后来就是分析了一下，因为我有一些男听友哈，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的朋友啊，是男听友，其实他们的另一半并不是不让你听女主持人的节目哈， 嗯， 但是他们是不能接受你特别喜欢这个女主持人的声音或者是节目。 我跟他开玩笑，你这都说的、都是过了，想过了，想的有点多了。其实也就是像你第一个说的，他习啊可能听不下去那节目，就想换个台，就这么 就是不好听，对吧？ 对， 你跟我直说，直来直给，就是不好听， 是就是没人点歌，或者点了歌他喜也不是他喜欢的歌。 觉得这种节目就是都是学生时代骗小男孩小女孩的啊， 是、 我不想听了，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没想接着往下听、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点歌节目，而且我从不来不想把它做得很复杂的原因， 嗯， 就是我希望那种原汁原味保有最初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东西。 那是点歌肯定也就这样， 对，也许可能会有很多花里胡哨的玩法哈、我中间也曾经与大家都尝试过。 你无论多大的酒令，多复杂的酒令，你最后还得喝的是那口酒，被罚的还是那口酒嘛，对吧？ 所以我就很希望自己在这个职场生涯里哈，在我有能力可以让它继续的时候，我会不遗余力的哈，努力做好它。除非我年龄大了啊，除非我有更多像这位朋友的媳妇儿那样根本听不下去啊，打电话到电台，把这节目给我封了。或者是 好家伙， 就是实在是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的时候，也许这档节目就没有了。但是估计还不会吧，因为它不过就只有一小时的时间， 对， 而且也是把人们心中都很在乎的一些东西。就如果有一天你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别人给你点的歌，就像我在书里面所写过的一样，你可能就永远对点歌节目有另外一种认识了， 永远不点了。 比如这首歌

CC Physical 怎么了？你说最近过得不是很好，好像有人好想有人抱抱我啊，不是好像有人抱抱我，打错字了，总能扛过去的，对吧？ 肯定的， 当然了，来，哥哥，叔叔抱抱，叔叔抱抱啊，大滚地儿。 如果没有人抱自己的话，就给自己一个拥抱啊，在心底里呢，为自己打气。因为无论哪一种拥抱，其实都比不上自我对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这种温暖啊，迅速能够让自己回升身体里的那种体温啊，这是很重要的。 自我拥抱一下啊。 好嘞，今天晚上呢还遇到了一些第一次注册微博来感受节目互动的， 比如说这位张晨 Good Good Study， 好好学习张晨，他说基本每天都会听着男左女右入睡。第一次来留言，实在是不怎么用微信啊，微 博 呀，微博呀，不怎么用微信，我不太相信了，不怎么用微博，确实是，我都是，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是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 Tori Amo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limb， 爬呀爬呀，爬呀爬呀 ，Climb， 是不我有点像爬，往上爬，爬墙的爬，爬树的爬，爬坡的爬，攀爬的爬啊，不是让你平地那种爬呀，那叫耍赖，那叫耍赖，那叫 Creep，不叫 Climb， 好。Tori Amos 还是那么的，怎么说，钢琴女诗人的那种范儿啊，特别的文艺。 对，在第四时段播放是非常的恰如其分的。你听着听着呢，就真的容易被她的声音带到一个很幽静的地带哈，从而产生一种有安全感，进而想入睡啊。 对 ，Tori Amos 一步一步的把你拖到了 在深渊中啊， 该睡觉的地方 是啊。 是啊，时间已经到了23:43了，除非在路上驾驶的司机朋友，请您打起精神来。如果其他的在家里的小伙伴们，早睡吧。明天呢，5月22号，一个月呢也接近尾声了哈，请你呢保重啊。我们即将迎来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份。 对，别像耳经今天上来 一年过了一大半了。 耳经今天上来第一句话的那种状态哈， 我累， 我累，也是过了一半了嘛。对呀、啊，你这都已经第三个季度，哎，第二个季度，对，春天完了，夏天啊，第二个季度完了以后，因为第二个季度咱们肯定是非常快就会完，事儿也多，夏天的那个附加节目也多啊，用他们这个旁边韩立的这个东北话就说长节目了，嗯，有好多增添节目了。夏天确实添了很多节目，比如说 我这么说吗？ 哎， 你 对、啊、 内子他们家这么说吗？ 有这样的说法。哎，这是 我们家你添能耐了，给你添能耐了、啊、 不，还是添节目了，这个更好玩点儿、 啊， 感觉就是 添 哎添节目了、 啊。 这个夏天你刚才听了韩立说的有。欧冠了， 世界杯， 对，还有世界杯， 欧冠只有一场决赛了， 只有一场决赛也得看呀，是吧？ 是， 然后还有啤酒花园，那毛豆，那花生哈、啊，你们想想看看。 对，而且这也是男左女右陪伴大家的 毛豆花生大西瓜 又一个世界杯哈，依稀还记得4年前，哎，这样往前推来，我们已经陪大家这是第三个世界杯了。 对，对，4年一度 啊， 对啊， 3、4年正好，咱们开播的那一年是有的， 2007年， 对，然后又过了4年，又有一次，然后又过了4年，啊、嗯，又有一次。咱们就，占一个什么便宜呢？占一个咱开播那年就有一次。 嗯，其实一档节目在这个夏天开播，在我们整个北京乐广播也是不多的哈。 对， 尤其是到今天还一直延续着的。啊，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庆幸黑夜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大操场啊，我们可以驰骋着玩儿啊。 就是，这不是咱们开播没一年就有一次，对吧？开播就是 你就往前推算4、4、4的啊。 是啊，就是08年一次，对吧？12年一次，然后 什么08年？14年一次 啊？14年一次？ 10年一次？ 10年 没有，咱们 啊06年一次？ 对， 啊、这个哦，那就是那推算 错了，这些事儿都瞒着你了。 推算错了，但是今年 上届冠军是谁还记得吧？ 今年德国吧？ 耶！ 今年 再上一届冠军还记得吧？ 哎呦喂，我愣！哎，对对，西班牙，嘿，我差点就想不起来了。还再上一届呢？是哪？是什么？ 哎，我还真是就是、这个有点想不起来，也是西班牙。 西班牙两次呢？还确实挺厉害啊！是吗？别想错了，咱俩记性也不是那么好了啊。 那我们一会儿去查一下资料哈。五月天走到了第21天了啊，必须要再一次用这首 SGE 的歌曲提醒大家，5、2、1。睡着了，然后记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刚才呢是这个忘了哈。 那个西班牙应该是就是他也连续哎，对，他连续两次夺冠，是因为你有这个记忆，是因为他除了世界杯以外，他还夺过那个欧洲。咱们 把那届 2006年的世界杯， 对，2006年那个最该记得的经典的愣给忘了，那是意大利呀、啊， 而且那一年是在德国， 是啊， 因为那一年， 你怎么能把伟大的左后卫那一届给忘了呢、嗯？对不对？伟大的左后卫啊！ 反正每一届的世界杯总会有很多难忘的比赛，还有你在其中哈、啊、关爱的球员，可能他们从此就告别世界杯了，等等等等。今年的这个夏天呢，我们又有幸可以感受到。 今年这个夏天你们有幸能看一次没有荷兰跟意大利的世界杯，当然没有荷兰不新鲜、 这个、真的是 没有荷兰不新， 有几次了 对不新鲜，但是没有意大利确实是 我们居然 第一次啊， 2006年世界杯的冠军啊，12年之后 愣给挤兑走了， 没有进入世界杯的决赛。 是啊，意大利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再也叫不响那伟大的哪位，您这伟大的意大利队怎么不来了呢？对吗？好吧 ，Space Between 来自 Sia。 己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交通车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一首来自许飞翻唱的，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是吧？ 是啊。 23:56了，也是思念容易很浓的时刻哈。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此时此刻还停留在5月21号的一些思念的情绪当中，因为这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很快就要迎来5月22号。同时呢，今天也开启了全新的一个双子月啊，一个非常活泼的风向的这样的一个月份， 6月份的双子。 对，就是不管双子男还是双子女啊，都是很活泼又很聪明。 对， 真的就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我觉得双子里面内向型的非常少， 而且 基本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外向型的啊。 我认识一个还挺逗的，他自己是双子，他自己呢还生了俩儿子，他绝对是名副其实是他这个月份的，他这真是有这种双子命，你知道吧？ 好了，留着很多的感受，明天去聊，去分享。23:57了，谢谢今天晚上的红人啊、一个迷迷糊糊就当上了红人的耳精，希望你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这个从容，不像你现在跟我们讲的有点累哈。 对， 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做一个及时的调整啊，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疲倦状态。 好，最后用一首比较短的 YouTube 的歌曲结束今天周一的男左女右，来自 YouTube 的 Love is all we have left， 爱是我们所剩无几的东西。 晚安。 晚安。 I wanted the world